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边个诗人？ 哇，今集简直令人兴奋、令人亢奋啊！就系呢个美国大诗人、当代嘅大诗人艾伦金士堡。等呢一日都等咗好耐咧，因为咧对于我嚟讲，佢系一个影响我好大嘅诗人。因为我十几岁嘅时候，唔知点解就买嘅第一本外国嘅诗集啊，就系佢嘅《嚎叫》嘅中译本。嗰陣時嘅譯本咧，就當然冇依家咁完美啦，因為嗰陣時大家八十年代對美國文化其實好唔了解嘅。咁嗰個譯者咧，佢從1984年開始譯到1989年，嗰本詩就係1989年6月先譯完嘅。但係嗰陣時我睇咧，就從中睇到好多嘢啦，60年代文化啦，美國嗰啲，同埋最有趣嘅就係好多美國嘅左派啲名啦，同埋搖滾樂嘅名，全部都係嗰度學嚟嘅。但係就係睇咗啲名，你唔知佢講乜。但係今日咧，終於有機會同大家再次分享金士堡咧，就係因為咧，佢終於又有一個新嘅譯本。咁呢個譯本咧就係喺台灣剛剛出版嘅，就係叫《嚎叫》。佢係由兩個咧台灣嘅所謂85後詩人啦嚇，好年輕嘅詩人翻譯嘅，就由呢個台灣咧一位前輩咧，亦都係比較早介紹西方文化嘅前輩阿楊澤咧，就負責校訂成本書，所以好有價值呢本書。有呢個機會咧，我哋仲可以比較一下，即係幾種唔同嘅譯本啦，即係大陸嘅台灣，其實大家都好唔一樣啊。比如佢最出名嗰首《嚎叫》啦，即係被譽為呢個跨調派嘅一個係宣言式嘅作品啦。第一句台灣譯本係：我看見這個世代最傑出的心靈毀於癲狂。機場碌碌歇斯底里赤身裸體，清晨拖著肉軀走闖黑人街區怒求一卷痛快的毒劑。哇，那個一氣呵成的感覺，真的都幾似我們所聽到金士堡自己讀的那首詩。咁大陸譯本呢，一個舊的譯本就是我自己十幾歲，即是80年代看的譯本，就是哇，我看見被瘋狂毀壞的我這一代人的最優秀的頭腦飢餓歇斯底里袒露，拖著身軀穿過黑人街巷在凌晨尋找憤怒的注射。 哇，好唔同喎、 啊， 其實 係啊，咁佢有一啲咧，我覺得係嗰個時代咧唔敢直譯嘅， 譬 如明明係一卷毒劑，咁佢就譯成注射。 係。 咁即使係後嚟一位所謂專門研究艾倫金斯堡嘅專家咧，文楚安啦，因為佢係佢嘅指定譯者嚟嘅，佢翻譯咧都有啲避忌嘅。佢話：我看見我這一代的精英被瘋狂毀滅，機場碌碌赤身裸體歇斯底里，拖著疲憊的身子黎明時分訪過黑人街區，尋求痛快地注射一針。咁亦都係唔敢講呢個毒呢樣嘢啦，但係台灣嘅年輕人當然就咁講啦。其實台灣嘅譯本咧，仲有好多好大膽嘅地方，即係對翻英文咧，你發覺佢係忠實於英文嘅、因為但係嗰啲詞咧，可能我哋出街都有啲問題。喺60年代嘅時候咧，金士堡因為呢首詩咧係被法院聆訊嘅。因為話佢一個咧就係太多色情同埋鼓吹毒品文化啦，另一個就話佢入面暗藏咗一種反美國啊，因為嗰時麥卡錫主義咧都未完啦，就話哇你呢個係典型嘅新左派啊， 哇文字獄咁 就真係有啲文字獄，但係都得到咧好多美國嘅詩人，即係老一輩嘅詩人同佢辯護，即使有啲詩人係右派嚟嘅，都同佢辯護話唔可以因為一首詩就話一個人係即係思想罪犯咁樣， 係咯，仲要聆訊。 系啊，咁何叫呢首诗好长啦？咁我呢度咧就拣佢比较，即系 出得街嘅， 同埋咧其实好听嘅，即系节奏感最强嗰一段，即系最尾嗰一段，被称为咧系直接同佢嘅好朋友卡尔所罗门嘅一个对话。 嚎叫之三，艾伦金斯堡，卡尔所罗门，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比我疯得更凶。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在也不是，站也不是。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模仿我母亲的死亡残影。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谋杀你的12门徒。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被这字面下隐含的鞋趣逗落了。 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我们敲打同一台烂打字机，谱写传世之作。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收音机播报你越来越糟的病况。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学佛与感官的追从水火不容。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在犹太卡大学的怒处里伤风上卷烟呼麻。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用相关语将白衣天使娇躯比作布朗克斯的英心女妖。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受困于束缚衣尖叫，只因输了场乒乓球赛。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粗暴敲打精神分裂的钢琴，灵魂是纯洁不朽的，他永远不该屈死在戒备森严的疯人院。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被施以50次电击疗法，却无法再换回灵魂，他以往虚空的十字架朝圣而去。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以精神失常之名控告伊斯群密谋以希伯来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抗法西斯国族主义的毒瘤地。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你将劈开长道的天际，而你的人子耶稣将自超人类坟墓中复活。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25000个疯子同志并肩高唱国际歌的最后乐章。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我们拥抱亲吻我们床单底下的美利坚，美利坚彻夜咳嗽，扰得我们难以成眠。我与你在罗克兰，在那里我们灵魂的机群呼啸掠过屋顶，使我们从弥留中惊醒。他们来势汹汹，投掷纯洁的天使炸弹，医院内部拼发红光通体光明，幻觉之场倾皮。哦，瘦骨嶙峋的病患纷纷奔跑出逃。哦，繁星闪烁，垂吻永恒的战争已然降临。哦，胜利忘掉你的内衣，我们自由了。我与你在罗克兰，梦中你从海上归来，浑身水珠滴沥，眼眶噙泪，沿着高速公路横越美利坚国土，从西岸夜晚朝我的小屋缓飞走来。 啱啱听过咧，就系艾伦金斯堡嘅作品《嚎叫》，其中咧系第三篇啊。 大家就咁听已经觉得系其实好适合唱出嚟嘅，好摇滚啊，不断咁重复我与你在罗克兰。咁罗克兰系咩呢？系一个精神病院。 Rock 啦。 系啦，金斯堡咧，佢为咗避开某一啲指控啊，佢读紧大学嘅时候咧，佢喺个墙上边写咗一句咧闹犹太人嘅话。但係佢自己就係猶太人，佢係即係反諷翻猶太人。嗰陣時反猶係好敏感噶嘛，咁佢就為咗避免呢個指控咧，就入咗精神病院，話自己有精神病。點知喺入邊就識到另一個呢個作家就是、卡爾所羅門，咁就係、是、卡爾所羅門咧，就唔單止鼓勵佢繼續寫詩啦，仲咧同佢分享好多即係、就是、所謂精神病入邊其實有好多超現實嘅嘢。令佢覺得哦，原來精神病可能係正常， 喺出邊嘅理解 係啦，喺出邊嘅就唔一樣。所以佢入邊咧，佢都係一種好感激嘅心態寫到呢個卡爾所羅門，同埋咧佢將佢哋分享嘅幻象咧寫咗喺呢首詩嘅即係嚎叫嘅最尾呢一部分。咁入邊咧有好多對抗性嘅意象啦，大家會聽到，即係又有共產社會主義啦，有法西斯啦，又有耶穌基督啦，又有國際歌啦等等。其實呢個係好典型嘅金斯堡嘅運用意象嘅方式，就係、是、將大量密集嘅矛盾嘅或者時尚嘅一啲名詞啊，塞入佢首詩度。你讀完之後咧，你會好震驚，點解呢個世界係可以拆散曬再重新組裝嘅？咁最尾咧，佢就進入咗一種幻象，就係、是、一個佢用咗一個詞叫天使炸彈。咁天使同炸彈係完全矛盾嘅嘢嚟噶嘛？但係佢哋共通嘅嘢咧，就係會有一個好劇烈嘅光明嘅爆發。咁呢個光明爆發咧，有啲人就認為係只係一個性高潮，有啲人又只係一個毒品下面嘅或者迷幻劑下面嘅反應啦、啊、但係做最後咧，將呢首詩咧引領到一個高度，就係、是、當其時咧有另一個美國著名嘅詩人咧就形容咧，佢話從呢首詩開始，美國人咧要經歷地獄。 即係好似你進入咗一個你之前詩歌所拒絕面對嘅黑暗極端嘅狀態。其實佢大多嘅數嘅詩咧都唔係咁癲嘅，其實因為點解咧？金斯伯恩咧佢好受兩樣嘢影響，一個就係惠特曼嚇，美國大詩人咧寫《草葉集》嘅惠特曼啦，另外一個就係都係東方文化。主要仲要係受西藏藏傳佛教密宗，佢有自己有修練密宗嘅影響，所以我哋跟住落嚟其他詩咧就可以聽到佢安靜深刻嘅一面。 加州超市，艾倫金斯堡。今晚我想著你，華特惠特曼。當我在樹蔭下漫步，走過小巷，心懷煩亂，眺望著滿月，我又餓又倦。想采购一些意象，遂走入霓虹璀璨的蔬果超市，幻想你也在里面挑挑拣拣，多美好的图纸，多诱人的伴影，家家户户都在夜里购物，走廊上挤满了丈夫、妻子围拢在鳄梨堆前，婴儿被搁在番茄堆里，而你，贾西亚·洛尔卡，为何？你却呆立西瓜架前打发时间，我见到你，华特·惠特曼，你膝下无子，如一台孤单老迈的除草机，翻弄着冰箱冻肉，同时四下偷瞄送货男孩。我听见你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谁剔的立牌？香蕉怎么卖？而你可是我的天使，我美随你，疏存于一排排五光十色的罐头架间。不难想象，店家的保存准背后紧盯着我们。我们在孤绝的幻想中并肩走过开架货郎，一同品尝鲜羊鸡，拿取每一种冷冻美食，但绝不经过收银区。我们要去哪儿？华特·惠特曼，再过一小时超市就要打烊。你的胡须今夜指向何方？我翻读你的诗集，幻想我俩在超市里的奥德赛式冒险，并顿感荒唐。难道我们就这样震夜浪迹无人街头？树影重重交叠，屋内灯火陆续熄灭，我俩倍感凄凉。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漫步徘徊，幻想美国早已失落的爱？一边和车道上粉满的蓝色车队擦身而过，回转去我们冷清的寒舍。哦，我亲爱的父亲，胡子花白，孤独年迈，以勇气启迪众人的导师。当明河船夫割下了桨，你登上多姆的河岸，目送渡舟消失于黑浪幽深的芒川。当时你心底的美国又曾是什么模样？ 加州超市咧係佢第一首感動我嘅詩啦，其實有好多嘅譯本，咁係講佢咧喺加州行緊超市嘅時候，突然間有個幻象，就係見到阿惠特曼咧同佢一齊喺度超市買嘢，佢仲要寫得好仔細，即係惠特曼咧佢喺度，佢仲會篤下啲肉啊，又會問啲香蕉幾錢啊，呢個同我哋所熟悉嘅惠特曼好唔一樣。我哋熟悉嘅惠特曼係寫《草葉集》咧，入邊有自我之歌啦，啊，關於美國嘅命運啦，關於林肯總統嘅死啦，等等嗰啲詩噶嘛， 絕對同超級市場冇關係。係 啦，係一個非常之偉大嘅人物嚟噶嘛嘅形象嘛，但係佢呢度點出咗惠特曼咧，佢好同凡人嘅生活贴近嘅一面啊！咁佢喺呢个超市入边咧，佢接触个美国嗰一边嗰个美国系另一个美国，就唔系嗰个形而上嘅美国， 系啊， 系好实际咁发生喺我哋身边嗰个美国。但系最后佢笔锋一转，佢就谂到啊，即系嗰阵时嘅惠特曼，佢称之为我嘅父亲。其實呢種係一種詩人嘅一種對自己嘅抱係嘅一種認同啦，即係佢呢度承認惠特曼影響佢，但係佢咧好同情咁諗到呢個幽靈，佢行駛喺望村嘅時候，即係佢死咗之後咧，我哋即係喺傳說入邊死咗嘅靈魂會搭船渡輪，經過望村忘記曬現實嘅一切噶嘛，但係嗰陣時你有冇憧憬過依家嘅美國咧？ 因為佢寫呢首詩嘅時候，個美國咧就係五十年代尾嘅美國啦。咁其實各種反戰思潮啊等等，其實已經開始啦。咁同惠特曼嗰個時代美國好唔一樣嘅。惠特曼嗰個時代美國咪剛剛南北戰爭結束，就一切好似向住好美好嘅將來。嗰陣時美國係代表咗全世界即係最先進嘅力量啊嘛。 在真實的背後，艾倫·金斯堡。我在圣河西吊车场的坦克工厂前孤独放荡，我坐在一张紧挨潘道夫棚屋的长椅上，一朵花毁落在柏油快速路的干草堆，可怕的枯朽之花，我想它生具脆弱，乌黑的花茎与水苏，壮黄的花冠绝以尖刺，如紧扎耶稣头颅的荆冠围绕着花心，脏污干枯的雨束像一把使用过的剃须刷，在库房经年静躺。黄色黄色花朵以及工业之花朵，僵挺多次的丑陋的花朵啊，此花中或如此，仍以其艳黄玫瑰之姿在你脑中绽放，此乃世界之花朵。 在真实的背后呢，是一首很短的诗啦。咁其实就是他发现一朵花，枯萎的花，但是呢他被啲柏油啊，被啲现代文明的嘢呢缠绕住，以至于呢他变成一朵所谓的工业之花。他呼应緊一样嘢，就是波德莱尔的诗集叫恶之花嘛。咁恶之花喺波德莱尔系19世纪嘅时候呢，咁资本主义方兴未艾嘅时候，已经有个诗人波德莱尔就发现咗啊呢种现代文明嘅花朵系几咁邪恶。喺金斯堡呢，佢就将佢再进一步点出呢种后工业时代嘅花朵，到咗呢个时候呢，佢已经系代替咗我哋浪漫诗人嗰啲花朵。其实可以讲话美学彻底被呢个时代所改变咗。咁最后点解佢会叫在真实的背后呢？其实佢又有啲喺度讲緊，咁美国或者係西方文明嗰一切所谓真实嘅发展背后到底系啲咩呢？呢朵花象征住啲咩？象征住西方嘅衰落，定象征住呢一切工业文明呢去到一个极致嘅时候，其实地球系咪已经唔再系我哋所熟悉嘅地球？咁其实佢啲诗呢，如果就咁简短介绍完呢就好可惜啦。我諗下一集呢我会再介绍返我细个时候嗰个版本嘅金斯堡。 好，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介绍艾伦金斯堡。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